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多少日子里，陶阳子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忙，一直在走，他就是不让自己安静下来。现在他的神智恢复了，他的意识恢复了，他无法不想着那一切，无法不面对那一切，无法不思考那一切，无法不想象那一切。死又何惧，生又何喜，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他活着又为了什么？所有的想法都浸透在哀伤中，泪水从陶阳子的眼中流出来，他无力伸手去擦。在任丘的坟前，在搬死人的时候，在扒他家的废墟间，在一路流浪饥寒交加中，他一次没有哭过，似乎想不到哭。这时他止不住地流出泪来，怎么也控制不住。陶阳子在无声地流泪，这个人似乎听到了什么，停下手中的灭刀，朝这边看过来。陶阳子一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动静，他的心思都沉在记忆中。陶阳子觉得眼前的阴影重了，这才抬眼看去，这个人站在陶阳子的床边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似乎从没见过人哭。两个人静静地对着眼光，陶阳子满眼是泪，并不避这个人，他无法可避。后来这个人拿过毛巾来给陶阳子擦着脸。陶阳子不想看到这个人，他有点烦这个人在身边，便闭上了眼睛，但眼泪一时无法抑制地流着。这个人又伸手来给他擦去，并把手放在了陶阳子的头发上。陶阳子想到人手一走的那一天，把手按在任丘的头上说的一句话：人生苦短，惜福惜安。陶阳子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躺了多少时间，但从这一天开始，他们之间的交流多了一点。陶阳子依然不习惯这个人的口音，这个人也不与他多话。这个人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外面忙着伐竹捕猎，再把竹篾编的东西拿出去卖了。这个人在外面架锅煮了食物，端到棚屋里来，吃的时候也给陶阳子喂一点。这个人仿佛不在意他的需要， 只是随便地喂他几口。已是暮春，能嗅到山里的花香，陶阳子更多的时间还是昏昏地睡着，醒来以后嗅着花香，在心里辨别着各种不同的花。他在乡镇生活了多年，田间地头也去过无数次，从混杂的花香中嗅出了几种熟悉的野花来。陶阳子发现自己的五官之感最早恢复的就是这嗅觉。时节立了夏，陶阳子依然每天只是吃点稀稀的汤。他想到这个人的生活也不易，肯定也没有什么多余的粮食，所以陶阳子也没有什么要求。这一天，陶阳子看到这个人正在吃一块煮熟的野兔肉，他突然有了吃的欲望。许多日子里他都没有饥饿感，饥饿感仿佛在那段饿极病极的时间中丧失了。现在这种感觉也慢慢恢复过来，可他不习惯开口要吃的，只是呆呆地朝这个人看着。这个人注意到陶阳子的眼光，犹豫了一下，就撕了一块伸手放在了陶阳子的嘴里。陶阳子吃了以后说了一声好吃，但这个人并没有再给他吃，自顾自咬着兔肉走了。陶阳子有点不高兴，这个人的神态一直给陶阳子一种被饲养的感觉。陶阳子觉得自己似乎就是这个人饲养的一只兔子。这些日子里，陶阳子也是非到不得已才简单地向这个人说出自己的要求。更多的时候，陶阳子只是睡着，全身像被掏空了，没有力气去计较什么。慢慢的，陶阳子醒的时间多了，意识有了一点多余的精力。眼前的这个人不大理会他，他也不去想过去的事儿，只是想着一盘盘棋。陶阳子本来不愿去想棋的，但躺倒在这里，他总得让意识有活动之处，只有棋才能让他消磨时光。他想到的都是棋谱上的棋，而不是他自己下过的棋。因为想到他自己下过的棋，便自然会从对手的棋路上想到对手的音容笑貌，也自然会想到过去的生活。那些棋局连同往事一样被尘封了，而想那些棋谱上的棋便纯粹的是一种消遣。于是那被撕破被毁的棋书上的古谱又回到他记忆的盘面上，一步步的复盘而来。他不去动脑子想棋的变化，只是欣赏似的看着那棋谱上的棋一步步摆出来，仿佛是印在了虚空中的几百年前的棋史。他对那些逝去了的棋谱记得这么牢，他像一个不会下棋的人在看着别人下棋，观赏着一对对古老的人下棋，他们下得那么认真，而他也看得入神。每天睁眼醒来，感觉恢复的时候，陶阳子就这么在意念中看着古人们下棋。换一个棋谱，就像换两个对手在下，他们一概都是老人，拄着杖，对坐在桌前，一步一步你来我往，咬得很紧。陶阳子默默地看着，从不加入自己的思考，只是感叹 他们吓得有趣。然而这一天，就因为吃了那块兔肉，陶阳子感觉腹中隐隐作痛，有要大便的感觉。这段日子中他一直没有这种感觉，肉身之体仿佛不是他的，每天都由这个人定时给他排便。可这时陶阳子发现这个人不在棚里，他无法叫这个人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，也没想过要问这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也无意与他互通姓名。陶阳子有点恼怒的想自己爬起来，他试着用劲儿撑着身子想起来，他的全身都用着劲儿，他已经觉得有劲儿在身体里了，虽然很弱，但他挣扎着。这么一用劲儿，啪，很脆很亮的一声响，在他的身下有断裂的感觉，他的整个身子塌了下去。原来是他躺的床断了。本来这便是用几片竹片与竹条快速扎成的床，当时这个人感觉陶阳子的身子那么轻，根本担不着什么分量，临时做成的床也就这么糊弄到了现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听到声响，这个人从棚屋外低头进来，看到陶阳子很窝囊的斜倒在那里，有点吃惊。见陶阳子还在努力的双手往外边拉扯，却一点起不了作用，这个人又是一笑，这是陶阳子第二次见这个人笑，他不想让这个人笑话自己，用肘撑起身子来。怎么了？陶阳子说自己想大便，那个人过来一下子把陶阳子拖在手上，这个人的劲儿很大，这些日子陶阳子一时都是这样被他拖到便桶前去的，幸好这个人用的是马桶，陶阳子能坐得稳。陶阳子的肚子有点咕咕的，因为他的肠胃还没有恢复，一点兔肉就让他腹泻了。这个人偏了一点头，像是怕闻他的臭味，但脸上还没有褪去那点笑意。解完后，陶阳子坚持不再要这个人帮忙，自己用了草纸。这个人拖着陶阳子回过头来，看着已经断了的床，摇了摇头，这个人又看了看自己睡的床，犹豫一下，便把陶阳子放到了床上。这个人说：“我就知道，你还吃不了荤东西。”陶阳子慢慢的能听懂这个人的口音了，他感到这个人的话中有说他贪嘴的意思。陶阳子的恼怒没了，却有了一点尴尬。似乎随着一口兔肉，许多的感觉都回到了陶阳子的心中来，那些感觉既真切又恼人。在大床上，他嗅到一股毛皮味儿，也许这个人只有一床被子盖在了他的身上，而这个人就盖起了一席缝接起来的毛皮。他嗅着这没有消过的毛皮味儿，一时很不习惯。陶阳子更不习惯的是听着这个人睡觉时偶尔发出的呼声，虽然不重，但影响着他的入睡。陶阳子 实在不习惯与人同床，除了妻子之外，他从来没有与人同床睡过。幸好这个人也怕干扰，睡到脚头去了。不过躺在这张大床上，陶阳子略抬起身，就能看到门外一大片风景，不像在边角的床上，只能看到门外窄窄的一条光色。初夏里，山上的景色似乎特别鲜明，有时门帘没有关上，陶阳子就看着那大片大片的青绿的色彩，绿的翠嫩，绿的鲜亮。陶阳子再也忍不住，用肘撑着自己起身来，他已经能够靠着壁坐起来，只是腿上还没有力，似乎小腿的肌肉有点萎缩了，他手上的力也是虚浮着的，动一动就喘得慌。陶阳子正在床上动静，大床虽然撑得住，但还是动出了一点声响。这张大床还是牢固的。陶阳子心想，这个人为什么不早把自己弄到这张床上来呢？那样照顾起来不是方便些吗？这个人大概怕自己是得了传染病吧。再想并不对，这个人如果连是不是传染病都不知道，又如何会治好了自己？那么肯定是怕自己的模样肮脏难看，那段日子里的自己恐怕难看得像死人一样，这个人肯定以为自己不会活了，怕自己死在大床上。陶阳子怕触动记忆，脑袋晃一晃就不再想了。陶阳子边想着边动了身子，把床头的一把梳子弄掉在床边的地上。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，看着陶阳子努力在动，便叫着，你别把我的床也弄断了。这似乎是在说笑话，除了那只马桶，这张床是这间棚屋子里最牢固，也是最像家居样子的东西。那只马桶不像乡下无盖的尿桶，它箍得结实，盖得严实。但这个人一点没有说笑的神情。陶阳子对这个人说，他想出去晒晒太阳。这个人说，你又像要吃兔肉，外面的山风很大，你的身体受不了的。看着陶阳子恳求的神情，这个人出去了一会儿，再进来时伸手又把陶阳子拖起来走到外面。这个人在棚屋外已用竹篱笆办围了一个避风角，铺了一点干草，这个人就把陶阳子放在了干草上面。很多时间没有到户外来了，一下子感觉满世界都是色彩，阳光有点耀眼。陶阳子适应了一段时间，眼才睁得开来，他大口大口地嗅着外面野花草的香气，风微微地吹过来，虽然是夏天里的风了，他感觉风仍然能透进身体里一样。这个人又从屋里出来，给他盖上了一块毛皮。陶阳子觉得自己是完全活过来了，身体重新属于了自己，五感都恢复了，恢复的有点贪婪。这个人在制作竹器，把砍下的竹子削去枝节，用火把竹烤热扳直。这个人偶尔扭头看看陶阳子， 看到贪婪地吸着外面空气的陶阳子，看到他贪婪地享受着阳光的懒懒的神气，不免对他多了一点关注。他不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形同残忍的人，孤独之外毕竟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同在一片山景之中，心境也被他感染了，变得明快。近午时分，这个人提着一个竹篮进旁边林子里去采野果山菌。隔了一会儿，但听这个人在林里叫了一声：“好大的菇！”那声音从林子里发出，又似乎响在了耳边，越显山之静，山之深，山之寂，山之空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陶阳子不由脱口吟了一句王维的诗，觉得很合眼前之境。很快，这个人便提篮从林子里出来，走进陶阳子，朝向陶阳子的眼光亮亮的：“你是在念诗吧？”“ 随嘴念的。” 陶阳子也觉得自己奇怪，居然会念起诗来，这种人生状况下念什么诗，实在有点奢侈了。“你是个有学问的人？”“ 读过几年书。” 陶阳子尽量有问必答，他开始有心情与这个人说话。这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：“ 你是被儿女遗弃了吗？” 虽然陶阳子已经能听懂这个人说的大部分的话了，但还是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这一句问话。自己这个年龄哪会有能遗弃父亲的孩子呢？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然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这个人给陶阳子刮了胡子，还找出书来给陶阳子看。陶阳子有一天猛然发现这个人是女性，他想到了之前的生活状态，不免有点尴尬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初学围棋者则可以将其作为棋谱细细研究，棋艺高深者